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51面啊，651面第一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从七种习戒不净啊，从这两看起啊。这个上面呢是11论子讲的七种啊，种子、受生、住处、摄旦、出生、具体、究竟啊，这个七种啊都不干净啊，都是严重的染污。故于自身及他身，实无可乐之处啊！啊，自身他身都一样，啊，都离不开这个七种。纯苦无乐，理应厌离啊！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啊，应该呀要厌弃，要远离。故下云一字决断啊，一是应当，自己要有决断啊，决是下定决心，断呢是斩断恶因啊，这个恶因就是下面所说的心垢啊，垢就是不清净。啊，慧疏曰：贪嗔痴为心垢，凡之为三善。啊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叫三善根啊。贪嗔痴，佛在经上常称之为三毒烦恼，是所有一切不善的根源，就是贪嗔痴。啊，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自己业障很重，不学佛的时候不知道，学佛的时候晓得，哦，我有业障啊，这个业障多半都是讲的恶业，不善的，不仅这一生，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障你是要多深不认识不知道，那是一点都没办法，学佛这才知道了，这才认识了啊！认知之后啊，怎样把它断掉，你就得佛法真实受用啊，经常讲的真实之力你得到了，真实的智慧你开了啊，业障除了就开智慧啊，业障要在啊，智慧就不见了，智慧是本有的，所以业障这个业把智慧障碍住了，把你的能力也障碍了，把你的福报也障碍了，就麻烦大了。 啊，迷惑颠倒，还不断在造恶业。啊，那将来的果报呢，肯定是三途。那三途机会通通有，那就专看最后一念，这贪嗔痴哪一个强。如果贪烦恼强大，力量很大，就把你牵到恶鬼道去了。啊，嗔恚力量强大，就把你带到地狱去了。啊，你到哪里去投胎，是决定在最后一念。所以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关系最大的是最后一念呐。平常念佛，就是希望最后一念不要忘掉。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怕平常不念呢，最后这一念忘掉了，去念别的去了。啊，念五欲六尘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五欲六尘就把你贪嗔痴慢带起来了。啊，这又去搞轮回去了。啊，在现前我们所遇到的灾难严重了，五毒后面的两毒啊，古人常常把它省掉了啊，特别是中国人，印度人不会，印度人不怕麻烦，中国人喜欢简单。贪嗔痴慢疑，只说前面三个，贪嗔痴。五毒啊。傲慢不能不提醒啊。傲慢不是好事情啊。啊，孔子都说过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周公是圣人，才华出众啊，甚德昭示啊，佛家讲昭明世间。啊，这样的圣人，大圣人，孔子一生最崇拜的、最佩服的，啊，孔子也非常想跟他学，啊，但是语言不成熟啊，这个我们俗话讲啊，福报。孔子没有这个命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学不到。如果有缘，很可能学到。啊，周游列国去寻找这个缘，啊，十几年在外面访问。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肯用他、接见他，啊，跟他谈的都很佩服他，没有人用他。这就是命里头没有官印的，啊，人不能不认命，命里头没有官印。 只可以做参谋、做顾问，这个行啊，没有实权的，人都要认命啊。孔子命里头没有官运，也没有财运啊，所以一生物质生活也很勉强。那、啊、真是一个清寒书生啊！啊，他说：“假如像周公之才之美，这人怎么样呢？他傲慢，他骄傲啊，他自以为是，他自大啊，轻慢别人。”夫子说：“这个人就不要提了，假的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”这句话了，特别值得真正念书人就反省啊！我有没有自大？我有没有嫉妒？我有没有好胜的心？有没有想出人头地？如果有这些念头，这不是君子，在儒家讲小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叫缺德了，他没有德，有才没有德啊，有才没有德，这个人一生所作所为不是善意。他行善一定有自己有利，有名有利，如果没有名没有利，他不会干的啊。也就是说，他所作所为的标准是名利，符合我的名利我做，不符合我的名利不做，再好的事态不错啊。那么他一生所造的业呢，最后是非常有可能都善恶道啊。只顾眼前的小利，不顾以后的后果啊，这不是聪明人，不是有智慧的人。有智慧的人不看现在，看未来啊。现前的这点厉害不微不足道啊，要看后果啊。啊，人道是善恶的一个枢纽，空间不大，时间不长，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也长啊。你看这个四方天啊，这是上去第一层的善道啊。四方天的一天，人间五十年，寿命五百岁啊，跟我们算法一样，一年356天啊，365天啊，一年，但它一天呢是我们的50年，那福报大了。那再上去一层忉利天，那更大了。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。他的寿命是1000岁，往上去倍倍增加啊。那你就晓得夜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，寿命2000岁。再上去斗帅天，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一天我们人间400年，400年是人家一天 啊，寿命是4000岁。啊，所以弥勒菩萨要在那个地方寿命到了，他才来下生，到我们这个时间成佛。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算起，算到他下来时间多长呢？56亿7000万年，弥勒菩萨才能下生啊！啊，现在有人说弥勒菩萨已经来了是错误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绝对没有妄语，所以你看人道啊，就真的就好像是个枢纽一样。善恶当中啊，但是人道特别可贵啊，它能够让你选择善恶。那善恶道的时间长啊，恶鬼道、鬼道一天是人间一个月，人间一年则恶鬼道12天啊，所以祭拜鬼神，你看供养初一十五，那就是供养他早餐，供养他中午午餐。啊，他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。啊，地狱道，地狱很多种类，时间都不相同，最少的，李老师以前在大专讲座里面讲这个地狱啊，寿命最短的一天呢，地狱的一天呢，是我们人间2700年。中国人号称5000年的历史，在地狱不到2天。啊，这些全是事实。你要是明白之后，你就晓得人生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是一个抉择点。我们是选择天上还是选择下面？啊，天上要修德行。啊，要随着自己的欲望搞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那是下面。这能干吗？啊，选择当中还有一个无比殊胜的地方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在这一生也能够决定去得了。人生难得了，人生比什么都可贵呀。天上人间最可贵的的人生闻佛法，遇到净土啊，那你的缘算是圆满了。千经万论，佛给我们说了一句最真实的话：一切法从心相生。这讲绝了啊！佛法是法，天上人间由心想来决定啊！你想什么，你就会得到什么。想佛，你就成佛；想菩萨，你就成佛菩萨；想天，你就得天人；想贪嗔痴慢，那就是三恶道啊！想的天天想着贪，那是恶鬼道，那是想鬼道；天天嗔恨啊，想报复人，想害人，那是地狱啊！正妄邪正是非，没有能力辨别，这叫愚痴。愚痴是畜生。 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太重要了。这个道理要牢牢的记住啊！啊，今天是我们一个选择的点呢、啊，我们要有智慧，啊，要有能力去选择，啊，最聪明、最有智慧的、最有福报的，选择做佛去啊！啊，所以真的断我修善，就从心垢上下起，这个下手啊！啊，要把贪嗔痴慢痴慢疑断掉，啊，用什么方法断？净宗有最妙的方法，就是六字洪名呐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把它断掉了。啊，不起念在意，起念这个念就是阿弥陀佛。无论是善念是恶念，通通归阿弥陀佛。啊，第一个念头善念起来了，哎呀，要替众生做的好事，要修养道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归到阿弥陀佛去。起个恶念去追求名闻利养。啊，回归到南无阿弥陀佛。不能把念止住，念要止住了，你是圣人，你不是凡夫，凡夫是决定没有办法把念头止住，只有换得快。第一个念头起来了，第二念就换成阿弥陀佛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什么念头，不准它相续。啊，只有阿弥陀佛相续。啊，其他念头一起来了，马上就断掉了。这什么？这叫慧念佛，这叫真念佛。啊，佛号念念相续，其他的杂念。只许那个念头冒出来一下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决定不准它相续。这个方法用久了，功夫就得了。啊，开头凡事都是开头难啊！开头为什么难呢？妄想杂念这个习气，无始劫来养成的。他起来啊，佛号忘掉了，不是不想啊，换了，忘掉了，就让这个妄念起来。他就起作用，就造罪业了。到造罪业，忽然想到佛号，啊，不算迟。什么时候想到多好，慢慢训练，越快学想到越好。啊，最好是能第一个念，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这最好的。啊，开头。佛教导我们求根本智啊，啊，求根本智就是修戒定慧， 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，那个慧是根本智。啊，那个慧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啊，起作用就知道了。其实根本没有通过思考，啊，别人提个问题，你随口就解答了，智慧的解答，那什么呢？根本的起作用，起作用你知道。不起作用，般若无知，那是根本知。起作用呢，无所不知。那没人提问题不知道，一提问题马上就出来了。这不是知识，这是真智慧啊。下手修学入门，世尊为我们实现的是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呢，他不上不下，啊，上上根人，所以是一文千物啊。啊，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是上上根人，他不需要学的，他一听马上就他就明了了，这种少啊，太少了。啊，下愚之人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不想知道。啊，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他一生不去，一天到晚念。念上几年，他自知识智，他真往生了。对，下下根人，上上根下下根特别好读啊，下下根听话了，老实啊，啊，真干了啊，这两种人一遇到经宗，没有不往生。肯定往生啊，果报无比的殊胜，当中就麻烦，真是问题啊！你要是他懂吧，很有限；那、啊、你要说他不懂吧，他知道的不少啊，他的思想非常混乱啊，而且一般都会带傲慢。不服别人的文人气息，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气息好深啊，喜欢给人辩论啊，自信心很强，好胜心很强啊，不服输啊！啊，中国人说是文人习气啊，这个习气对修行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啊，教个令。有连带关系，令是令色，文人懂得很多，教人不肯完全教给你，留一手，为什么？怕你超过我。哎，他不能不防住啊，这也是自古以来啊平常的习气读圣贤书，学圣贤人， 学的不像，通通都是这个原因。了凡四训里头，了凡先生看人，他就看这一点，看这些读书人，如果得是读书人，对待人，对待不如他的人，他都很谦虚，很恭敬。了凡先生说，这个人去参加考试，一定考中。他一生看过那么多人，他说考中的几乎都没说错，都被他说准了。啊，他不会看相，他也不会算命。为什么看得那么准确？谦恭是德了。这个人有德啊，祖宗有德，自己有德，哪有考不中的道理？能不能考中不在学问。啊，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命运占70%，你的学问只占30%。学问再好，品德不好，考不中啊。啊，于敬义欲造神迹，同学们也很熟啊。于敬义参加多少次考试都没考中。真有才学啊，书念得真不错啊，一身的习气，一身的毛病啊，还算他有一点良心，灶神王爷救了他啊，他与灶神偈，灶神现身说法了，把他的毛病习气一样一样说出来，他承认改过自新，然后再参加考试，就考中了。啊，他考中了举人，考中了进士，但是已经老了。啊，一生的机遇，一人心灰。啊，只想过个平安日子就好了。明文理牙一开都放下了，啊，从事于教学，教私塾，啊，这些都是现身说法。教导我们啊，我们今天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过去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，社会混乱，地球的灾变，啊，科技文明没有带给我们的安乐，带给我们的是威胁，身心不安了。啊，今天人类最大的威胁，虽然没有表现在面孔上，每一个人心理上都有很深的感受，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，这是毁灭地球上生命的战争。啊，所有生命 都会在地球上消失。我们这个时候自然就意识到了，中国人有聪明智慧，为什么不向这个方向发展？现在完全明白了。中国人如果说是在几千年前就向科技发展，地球大概早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真正细心去微细来观察，深深去体会，我们就发现科技不是一个好东西，可以不需要，让人类过一个安定成品幸福美满的一生。我们古人常讲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生活，那个都没有，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，没有这种心情，诗情画意，心是平静的，心是定的，现在的心是浮动的，叫心浮气躁不但他不能创造，他欣赏的能力都没有。自自然然会上一些人去反问，人到这个世间来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价值？人变成到这个世界呢，毫无意义，毫无价值可言了。那佛说的好，人生愁业，这句话说的倒是很恰当。你过去是造着的业报，你到这愁偿业报的。那业报呢，佛也讲得很明显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来干这个的，这没有必要啊。恩是要报，怨一笔勾销好了，何必呢？讨债还债也不必了。确实毫无意义。难得你遇到圣贤教诲。在过去是很平常的事情。这个缘太殊胜了。在中国这块大地上，无论哪个角落，你都会遇到圣贤教育，它普及了但是现在没有了，断了，断层了，变成非常稀有从前的佛法也是普遍的，小村庄小阁楼都有小庙现在没有，都变成了奇货可居遇到了太难得太稀有了真遇到真明了一教风行，那这一次来到人间真的那外缘呢，外缘好为什么呢？逼着我们非干不可如果外缘是个太平盛世， 啊，是个礼乐文化之邦，那你还舍不得离开了？你觉得是挺好的了？那现在遇到多灾多难，赶快往生啊，是好缘，逆增上缘。啊，从前好可以缓缓，有的是时间慢慢来，现在没时间，来不及了。必须要万缘放下，要一心念佛。啊，真的把我们心里头换一换，心里面拉杂东西全部把它清除，阿弥陀佛供进去。啊，我们自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外面的垃圾桶，外面人家不要的那些肮脏东西，你全都记在心上，你就变成外来的垃圾桶啊，装在这，这个错了啊，这大错特错啊。啊，这是个糊涂人呢，不是聪明人啊！啊，聪明人，良心里头是佛，是菩萨，是圣贤。啊，这才叫洗除心垢。言行忠信者，言是言语，行是行为，啊，行动。前注曰：如言而行，如行而言，谓之忠信。啊，忠信是什么？表里相应的意思。啊，就是心跟口是一，不是二。我所说的一定做到，我做到的我可以说，我做不到的我不说，说到一定要做到，这叫忠信啊！啊，忠，你看这个字的意思，心不偏不斜。这叫忠啊！啊，如果心偏了、邪了，啊，邪知邪见，忠就失掉了。啊，我们不要去问别人，最重要是先度自己。忠这个字我有没有？如果我缺少了这个忠，啊，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，我们今天学佛了，明白了，赶紧回头，要把那个不字除掉。要学忠，学孝，学仁，学义。人格结束了，来生不是人生啊，还要记住啊，佛菩萨是人做的啊， 圣贤是人做的呀。什么是人呢？忠孝仁义是人。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他不是人呐。他不能做圣做贤，他不能做佛做菩萨。啊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，我们不能不搞清楚。啊，真搞清楚了，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啊？就从这地方学起。啊，不仁、不义、不忠、不孝，都是心垢的心肮脏的。啊，孝悌忠信。仁爱和平，这心地放光，那是心德。啊，无常，四维八德是心德，会放光的。啊，他决定不会染污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学，如言而行，如行而言。表里相应，表是外表，里是内心，内心跟外表是一致的。啊，不自欺，不欺人。啊，下面说居静隐义啊，静隐大师意思，表是讲隐，理是讲行。啊，其数理，言表心理，语不违心，故名相应。盖以心口如一，表里相应。啊，是广其一，直接引申来说，表是表现，表现于外面的，这通通是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行住坐卧都是表，言谈举止通通是表。啊，表现在外面。啊，我们讲表现在生活，表现在工作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理是内心，内心是什么呢？内心是仁义礼智信，是礼义廉耻。是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。啊，这是中国千万年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诲，全是信德了。这些东西自信里头的本能啊，本有的。啊，完全表现在生活上，表演在外面。啊，内外一如啊，这叫相应，就是执行。大乘佛法里面讲菩提心，第一个讲执行。起心论就用这个名词。啊，菩提心，执心，身心，大悲心。叫三心，合起来叫菩提心。执心是体，真心。 中国人讲啊，本心本善，那个本性就是这些。啊，尽民尽乐，微末其境，知心是道者。啊，道场是什么意思？诸佛如来，大道所在之处叫道场。孤身现形，行道之处称之为道场。啊，这个行道，生活是行道啊。他在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叫道场。啊，不一定是指什么寺庙庵堂，不是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没有一栋建筑，所以佛的道场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。啊，他在那里教化了，他在那里表演了，这言教的场所就是道场。啊，这里说的更好，执行是道场。这个人如果是执心，执心就是表里一如，里外相应。那心跟口是一，不是二。这就是道场。这个人所在之处，这个地方就是道场。啊，所以这心是体，身心自受用。自受用叫化喜充满。啊，孔子所说的不亦乐乎啊，自受用啊。啊，学而时习之。啊，他把圣贤东西学到了。实习这是什么？全落实了，落实在生活上，啊，落实在处事，在人间物，快乐啊，不亦乐乎啊！啊，在佛法称为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啊，待人接物一团欢喜，啊，至真。无妄啊！诚意真心啊，多快乐啊！用诚意，用真心，待一切人，待一切物，没有一丝毫虚伪，没有一丝毫是假的。你说他的生活多充实，他的生活多美满，他的生活才真正幸福。啊，这个与地位、与金钱毫不相关啊。地位很高，做到帝王。啊，富有四海，他一点都不快乐。为什么人家跟他往来全是虚情假意啊？谁跟他是真心的？啊，我们从历史上去看，有几个帝王是不亦乐乎， 法喜充满，你找找不到一个啊。啊，这才晓得学之可贵。啊，夫子讲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之可贵啊。啊，学与富贵不相干。啊，他可贵什么？他就法喜充满。哎，长生欢喜心。啊，他一生真的快乐幸福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真的是令人羡慕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人能自度啊，转向正气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是须臾间耳啊，后生无量寿果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苦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寿千万劫，自在随意。前面两句，人能自度，才转向正气，也就是说必须是你自度，你然后才能帮助别人。啊，你要不能自度，你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上段，邪生死轮回，忧苦不绝，劝令出离，是为厌离娑婆。啊，这一段呢，就劝求生净土，心求极乐啊！啊，这八个字，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是修净土人、求往生的人，他不能少的条件啊！为什么？这个世界你不肯舍离，你怎么能往生？啊，你要想往生的，必须把这个世界全盘放下。啊，没有丝毫牵挂了。你才能平平安安，稳稳当当的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有丝毫的牵挂就去不了啊。啊，真想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你才肯下定这个决心。为什么娑婆世界住得很久啊？无量劫来都住在此地啊！一旦要走啊，好像真有难分难舍，有这个味道在啊！啊，所以你不是真搞清楚、真搞明白的时候，都舍不得。极乐世界是好，不错，阿弥陀佛也很尊重他，能不能在我 再过几天再去吧。那这个念头一生，这一生的机缘就错过了。下一次再遇到，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，太难讲了。所以要有真实智慧，要有高度的警觉。啊，我这一次遇到，我不会放过。啊，我宁愿到极乐世界再回来。再回来是菩萨，不会迷惑了。你来往自在了，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。这个世间人做不到啊。往生极乐世界就入了他的国籍了，拿他的护照啊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通行无阻。那我们娑婆世界的护照，人家不承认的，哪里都去不了。啊，所以真想通了，是应当要去。弥陀要解，一。愿力娑婆，心求极乐为愿。啊，这个愿是什么呢？愿生净土。又以信愿持名为一乘真言。啊，我愿去，我怎么去呢？你看，信愿。持名，你就去了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不就办这三种事情？啊，办这三种事情，一般讲的知识分子，读经重要，一定要从读经下手。啊，没有这个底子，这信愿不坚固。啊，读呢就读一部经，无量寿经，啊，或者是阿弥陀经。啊，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本，一个叫大本，一个叫小本。啊，文字有多寡不一样，义理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属于同步。啊，但是无量寿经说的详细。弥陀经讲的简单。啊，详细有好处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坚定信念，有这个好处。读每一天要读经文，把读经文当作我们的必修的功课啊，要早晚课。弘一大师当年在世啊，他是个知识分子啊，他的早晚课啊是念普贤菩萨心愿品啊，心愿品他能够背诵，可见他读得很浅，读得很时间很长。啊，无量寿经这个会基本出来，稀有 难得。啊，没有艰深的这些句子，读起来通常啊，像是中国人写的文章一样。无量寿经原文都有难度的地方，这就翻得不理想啊，这汇集汇集的好，把这些不好读的深色的地方啊，他都是不要了啊，这汇集的时候啊，把那些都除掉啊，取文词非常通常的选出来，重新编成一个本子啊，这个对于末法九千年众生来讲是大恩大德了啊！这个本子我们越念越欢喜啊！注解是帮助我们了解经文，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以读经为主，以研究经为辅助。啊，宾主要认识清楚。啊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决定求生净土。决定要见阿弥陀佛，这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有疑惑，很可能堕边地疑尘。啊，对自己造成障碍，啊，这个是不需要的。啊，所以信愿行，持名就是行，这三个条件呢，必须圆圆满满的具足，固执。世尊劝喻啊，正是往生切要啊，啊，切是最重要的开始。啊，断中人能自度，度自身也，成上文。知苦厌离，习出心垢，表里相应，等闻而已，是自利。啊，这些经文全是讲的自利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把我们这个心垢洗刷干净呢？就用念佛，不用别的。啊，宗门大德所说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我们今天说不怕念起，啊，念是妄念，啊，只怕了念迟，念迟。第二个念是念佛，第一个念是烦恼，是习气，是妄念。第二个念是佛念啊，佛号要快啊，要立刻就能接上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自力。 表里相应，这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。我心里头是阿弥陀佛，外面全是阿弥陀佛，我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看到一切事物统统是阿弥陀佛。你真成佛了，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心是阿弥陀佛，外头所有境界全是阿弥陀佛。心是善心，外面境界没有一样不善；心是恶心，外头境界没有一样不恶。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这个道理大乘经教讲的很多，特别是华严经。这不能不记住啊。啊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自然就落实了。啊，普贤十愿跟大乘菩萨的愿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用心不一样。啊，普贤菩萨的用心，心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就是我常讲的，把阿弥陀佛放心上，心是阿弥陀佛。那就是普贤菩萨。是西方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。本经第二篇，得尊普贤。啊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修什么？修普贤行。普贤行的总纲领就是十大愿望，头一个离境诸佛，一切众生全是佛。啊，只有我一个是凡夫，这叫普贤菩萨。其实，你心目当中一切众生皆都是佛，你自己已经成佛了。为什么还说唯我一人是凡夫？这就是戒引众生的，教化众生的。真正成佛就降到最低下去，你看把六道众生卧道众生都提升，你们都是佛。沉浸千佛真落实了啊，这个戒淫众生身心言教啊，我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让你看清楚了，听明白了，你细心去体会。啊，你才能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做出来给别人看，实际上就是还原观的四德，唯一有责，那是度众生的。啊， 转向真界是利他，这是世尊开示的第二点。啊，真是真救，为辗转救度于他身，实际众生无量誓愿度啊！啊，发此自觉觉他之大心，念佛名号，才起本经之宗。啊，本经的宗是什么呢？就宗旨啊，就是下面这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这是本经的宗旨啊！啊，既发大心，则应以至诚之心，积累德本，以求得本愿之妙果。这一段事情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世尊以真诚心49年的表演，表演什么？这四个字说得非常好，积累善本。自己开悟之后，没有自己了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，别人不知道，他自己清楚，菩萨不知道，一切诸佛如来清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入佛的境界了。佛的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个境界就叫做大般涅槃。涅槃寂静。从涅槃极境里面生出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啊，这叫大乘啊。涅槃里头不生大慈大悲，不生普度众生，这个大愿那不叫菩萨，那叫小乘。啊，生起大慈大悲普度众生，叫转小乘大。啊，小乘的涅槃清净寂灭，直断见思烦恼，尘沙没断，也就是他分别没断，起心动念没断啊。小乘涅槃他的地位在哪里？在四圣法界最低的声闻啊，超越六道了，六道之外声闻道，圆觉道啊， 这两个都是小乘，菩提心没发啊，普度众生这个愿，大慈大悲没发出来啊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发出来？初住华严经原教初住啊，真的把起心动念放下了。起心动念就是根本无明啊，这一放下，设法界没有了。设法界是假的，一场梦啊。放下梦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是一真法界，是十宝庄严土啊。十宝庄严土里的位置最低的是初心，可是初心在我们六道里面讲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时候真的转小成大了啊，他有大慈大悲，他有普度众生的大愿，他有带动生苦的悲心啊，愿意表演示范啊，为义有责，这就是表演做示范啊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表演的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是示范的啊。他戒定慧圆满了，贪嗔痴早就熄灭了啊。舞台上表演给我们看的，这叫慈悲之气了。啊，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人，即发大心，就应该用至诚心啊去表演，积累善本。善本是什么呢？三恶无恶，反过来就是善本。有三恶无恶是恶本，所有一切恶业的根本，反过来就是善本。不善不贪，不嗔不痴啊，不慢不疑，世出世间所有的善法都从这生的。我们的心本来是干净的，本来是清净的。慧能大师说得很好，现在还是干净的，还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啊，好像是被染污了，其实没有。染污是谁呢？阿赖耶。阿赖耶被染污了。被谁染污呢？被摩那染污了。摩那不是个好东西。摩那叫染污意。啊，为什么染污欲？因为它里头有贪嗔痴。啊，唯识经论里面说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 啊，所以摩那识它的基础就是四大烦恼啊。头一个是我见，摩那是我知，我见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，阿赖耶的见分无量无边啊，无数无尽啊，他执着一分，把这一分当作自己的心，这妄心啊，这是烦恼的根。从这个方起来说，我爱，你看有我了，我见这些产生我爱，我爱是贪，我吃欲吃，我慢慢是嗔恚，啊，见爱吃慢，这四大烦恼常相随不断。这个四大烦恼要是断掉了，没有了，转莫那为平等性质，这就是法身菩萨了。法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，超越十法界了啊，不再住十法界里头了。我们晓得怎么转的，把这四样东西放下啊，破身见，真智慧啊。啊，金刚经虽然不长，它分前后两部分。前面是破四相，后面是破四见。破四相能脱离六道轮回，破四见才能超越十法界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后半部说的是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。啊，四见破了。啊，四见破了，原教初住菩萨。四相破了呢，小乘须陀洹。开始破四相，啊，华严是大乘，实性位置里面的初性位，他破烦恼等于小乘须陀洹，证得位不退啊，啊，三不退的第一个，他得到了。绝对不会退转做凡夫，他是真正的佛弟子，不会堕三恶道，也就是说决定不会再搞贪嗔痴慢这个事情。那么世尊开始第二点呢，这就是真究啊，辗转救度于他身，世界众生无量誓愿度。啊，发此自觉觉他之大行，念佛名号，跟本经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相应了。啊，激发大心， 一定要以至诚的心断恶修善啊，积累善本，对于善恶一定要认识清楚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绝对标准是与性德相应的叫善，与性德相违背的就是恶。古人对这个非常重视，现在人不懂啊。古人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管他有没有念书，有没有这些知识，但是他懂得一个道理，随顺自然。啊，你看春天万物生长啊，随顺自然讲爱惜万物，不可以伤害它，它在生长期啊，处处要爱护，处处要保护啊，不可以伤害啊。夏天成长，春生夏长，夏天成长啊，要好好照顾。秋天秋收了啊，有收成出来了，果实什么才可以采摘了啊。打猎，春天不打猎，为什么？动物都怀孕啊，你不能伤害它啊。捕鱼不能捕小鱼啊，小鱼像小孩一样啊，要帮助他成长啊。所以见王，王的孔都很大啊，他能钻得出的，他钻到王外面去了啊。这都是很顺自然。用现在的话讲，他懂得环保啊，他决定不会破坏自然生态，他爱护他了啊。冬天是秋收的时候，收获啊，冬天寒冷来了，树叶都凋零了啊，应该收藏啊，冬天就人应该休息啊，像放假一样啊。农民一年忙碌，但是冬天他确实休假啊，假期很长，从腊月初八不就过年吗？过小年了 啊中国习俗腊月初八送灶灶神呢 啊喇叭嘛啊。过年过到什么时候呢？二月二，你看腊月初八，正月初八，二月初八，差不多两个月，这两个月时间是休闲的啊，天寒地冻啊，不能工作，休闲。啊，要保养身体啊，休息，等于说补充能量啊。春天时候好工作啊，过年过到二月二是龙抬头啊。现在人没有了，过年过节恐怕都没有假期了啊，这就是 破坏我们生的自己生活这个常态环境，这破坏了啊！古人完全顺应大自然，所以他是健康的啊，他是幸福，他是快乐的。这种幸福快乐与贫富贵贱没关系啊，过年穷人也很快乐啊，富贵人自然会帮助贫穷人，知道吗？他修善积德的时候啊，冬天大家都没有工作了，穷人生活就困难啊，富裕的人一定要帮助他。啊，唯有积累善本啊，善本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啊，加强努力去学弟子规，学感应篇，学十善业啊，这是普世根本的教育啊。所以农闲的时候就这两个月的时间啊，这冬天啊，12月初8到2月2这两个月寺庙里面都在这个时候讲经啊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工作少了，工作量少了，有很多人到庙里面去挂单啊，在家去是可以叫讨经单啊，这个庙里面讲华严经啊，他想来听经，就在那度两三个月，把这部经听完，来接受教育啊。儒家讲学，道家也传讲道啊，这些道场里面，儒释道道场通通有活动啊。啊，讲的内容不相同啊，你想学什么经典，你就打听哪一家是讲华严的，大概五台山就讲华严啊，天台山讲法华，讲这个体系。啊，西安的慈恩寺那个地方是讲唯识，讲唯识见闻啊，终南山那个地方是讲戒律的。哎，你想学什么东西，打听一下哪个道场去讲，你就到那里去住个两三个月，好好去学习啊。儒释道通通讲啊，儒家有书院的 啊，小型的就是私塾，多半利用祠堂啊开课啊。道教有道观啊，通通都讲经教学啊，利用这个时候啊，以求求得了本愿之妙果啊。这下面说善本同于善根啊，圣曼经上曰：善本 本也因也，啊，也是因。欲以此善为菩提根，故名为本。所以菩提根，菩提的本是什么？纯善纯净。啊，菩提是智慧，菩提是觉悟。心不清净，不会觉悟。清净心是开悟的根本。所以，佛家的开悟是修定。修定一定要持戒。啊，戒不清净，不会得定。啊，没有定哪来的智慧？所以戒定慧三学称之为三无漏学。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。不是修净土的，多半都到华藏世界去了。啊，毗卢遮那佛的宝土，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学佛的人呢，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十宝土去了。啊，这个是修学真正的成就。下面有会所语，求愿，这个愿是愿往生行也。啊，你真有求往生的一颗心呐！啊，善本通明诸善，别执称名念佛。会所这一句讲得好。念佛是大善啊，念佛是善中之善啊，没有比念佛更善的。因称名念佛，正是往生极乐之善本。啊，积累善本呢，正是一向专念。一向专念就是积累善本，积累善本就是一向专念。以下世尊重宣极乐之圣妙，极乐世界的殊胜微妙，设方诸佛宣说不尽的啊，目的欲劝求生啊，佛在这里劝导我们要求生净土。你就对了。啊，需多长的时间呢？很短。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说出来。佛经上的讲的需现在的48分钟。所以片刻。啊，说明这时间不长。佛免世人，一世勤苦啊，犹如 片刻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这是真正要知道的。纵然你能够活到100岁，实实在在讲，也是真的一刹那。年轻的人感触还没有这么敏锐，像我这个年龄感触就非常敏锐。我们这一生过来了80多年，从小看到军阀割据、中日战争，中日战争我才10几岁，抗战爆发了一年我11岁，8年抗战，抗战结束我19岁。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，几十年这叫一弹指。如果不遇到佛法，这一生空过我了，过到没有价值，毫无意义。我是26岁遇到佛法，那时候非常感叹，为什么不早10年遇到？26岁才遇到。大概将近40岁的时候才真正相信净土，接受这个法门，不容易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你要问什么原因呢？实在讲，讲净土的经人是不少，深度不够，没有把它讲清楚讲明白。我们听到好像不痛不痒，就对它不发生兴趣了。真正能把它讲透，没听说过。佛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我体会得很深了，真难信呐！这不是假的，真难信呐！所以佛这几句话，我们体会是指很深很深的意思。夜时勤苦犹如片刻，这讲勤苦了，勤奋修行，修行是苦事，但是时间短不长，后生极乐，其乐无有穷尽呐。你讲的生到极乐世界，苦就没有了，真的离苦。那么在这个世间，这短暂时间的苦你不想吃，你后头有大苦，你后面那个苦生生世世全是苦。你要晓得这桩事情，你就会拼命干了。长痛不如短痛啊。我现在这把这点苦吃尽了，苦就没有了，生极乐世界苦就没有了。 啊，极乐世界妙乐无边，超于十方，无有宗旨，故曰无极。极乐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跟苦这个字永远告别了。啊，真正断根性了。啊，那么这几年的苦该不该吃呢？这几年的苦，把你无量劫来累积的这些苦的因，统统把它吃尽了。啊，以后再没有了，应该做的呀。啊，修行苦啊，从读诵下手，先读经，古人又说啊，能够有三个月到半年，你就尝到乏味了，苦尽甘来。啊，乏味是欢喜心升起来了。啊，孔颜之乐出现了。啊，孔子颜回的乐趣，那就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你出现这个境界啊，再提升佛菩萨的境界，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呐，真的是看破放下了。如天台沙门忍空之训心往生论，啊，忍空法师有这么一部书，里面说今生荣华一起之成，借苦果于一界，我们这一生荣华富贵在这一生当中，荣华富贵的时候有没有造业？哎，你想想看，荣华富贵里头有没有贪嗔痴慢？贪嗔痴慢就是造的苦因，将来借苦果，苦果要想多久呢？要想一劫。业世所造的这些业，要苦一劫。现世勤修啊，须弥之间，开觉睿于三明。现在我们认真努力去修行，修多久呢？修的时间不长啊，素食寒暑啊，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开觉睿于三明。这个睿是花睿，花的中心叫睿，啊，三明就是六通啊，啊，三明六通是讲的果德了，啊，底下说了，盖因小果大， 受报时长，凡得往生者经历永拔生死之苦啊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受千万劫自在随意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记取的，要下决心，我们要正看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